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。 社论 主持陈奕乾。 近日有一本外国杂志报道，香港的公众泳池出现很多痴缠的男女。杂志图文并茂报道了这些男女很喜欢在水中心做出夹脚、揽腰、肉饼等等高难度的动作，记者甚至乎是用 ugly ugly 去描写他们的行为。政府发言人声称非常关注时次事件，并促请有关部门立即跟进时次事件，以免再有更加多同类型的事件发生。房屋署声称泳池不是一间屋，不关我事。惩教署声称游水并不是一种罪行，不关我事。食环署声称泳池不是环境，不关记住泳池都不是环境。各个部门都互相推卸责任，声称不关自己事，俗称 社保。 多份报章都就住呢一件事发表咗文章。 任果日报社论指出， 泳池痴缠男女好衰嘅你哋。 春方日报社论指出， 泳池嘅痴缠男女，佢哋会唔会发明出一种两个人一齐嘅特别泳式呢？以后唔由蛙式，唔由自由式，就由肉饼式啦。 人牙日报社论指出， 乜而家泳池啲水好冻咩？点解要两个人黐埋一嚿喺水里面嘅？我陈奕乾认为，政府各个部门都互相射博。1997年之后，香港实行问责制，但系从来都冇官员因为要负责任而落台。咁不如唔好叫做问责制，叫做射博制好过呢。讲返泳池痴缠男女事件，试问咁多位观众有边个未年轻过呢？年轻嘅情侣去到边度都唔想分开㗎啦。如果你哋觉得佢哋呢一种行为好得人驚嘅话，其实只是你心境老了啫，又何需要大惊小怪呢？你同老婆结咗婚咁耐，仲有冇试过响泳池嗰度痴痴缠缠呢？冇呢，因为你唔再夠胆啦，因为已经唔再想为呢一段感情付出多一啲啦。 接下来播放的节目 是神奇拖鞋特约之迷你夜。 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，你信不信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？不信？听回来的你可能不会信，不过假如这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呢，就不到你不信了。 迷离夜之交错， 唉，终于做完晒嘢，可以有觉好瞓啦。唉，等我瞓先。边个咁夜打嚟啊？喂，喂，喂！再不出声我收线㗎喇。是咁啊。 喂阿莲是我啊。 罗伯做咩事啊，打嚟唔出声嘅。 收得唔清㗎嘛。 哦，咁你打嚟做咩啊？ 冇啊，我瞓唔着咪打嚟睇下你做緊咩囉。 我唔讲啦，好攰啊其实我。 咁啊，好啦，拜拜，听日同你再讲啦。拜拜。 拜拜。喂， 有冇谂过一分钟食尽东南亚美食咧？ 冇啊，阻住人哋瞓系咁，又点啊？ 喂，做乜咁恶啫？ 罗伯，sorry 啊，做咩啊？ 冇啊，好似咧未同你讲 good night 啫嘛。 good night。 好啦 ，good night。 嘿嘿。做咩啊？ 我系想念你咯。 拜拜。 拜拜。 喂，老伯系咪？ 有冇谂过用两分钟食尽东南亚美食咧？ 唔想噶，系咁啦，成日打嚟吵住晒。等我熄咗个电话佢先，睇你仲点打嚟？喂。 喂。 咩事啊？ 请问李雪白是不是在 这里？你有没有打错电话啊？ 有没有李雪白在这 里？哪个李雪白啊阿叔？ 李雪白。 是这样啊，这么多电话怎么睡啊？ 咦，我明明好像熄了电话啊。哎，不是啦，摸埋个电先。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李雪白？你做咩熄咗个电话？你做咩熄咗个电话？问你做咩熄咗个电话？问你做咩熄咗个电话？要我老人家亲自上门揾你，你有冇见过李雪白啊？做咩熄电话？你有冇见过李雪白啊？ 冇啊，边个雪白啊？ 我系你死鬼阿爷个 friend 啊！李雪白系你死鬼阿爷。 我阿爷仲在生。 你是不是姓李的？ 我姓张啊。 他没搞错了。拜拜。你有没有见过李雪白啊？哎呀，你又 sorry 开了本地。拜拜。 死中奖李雪白贪我的钱又不还。 你有没有见过李雪白啊？ 问咗咯，我呢度先。 我飘嚟飘去都呢度， 门口嗰边。 哎呀，点开啊？道门。 拧啊！ 拜拜。 拜拜。又边个啊？ 有冇见过李雪白？又系你嘅 ，sorry。 现在已经是夜深了，请将你阿嫲收拾，跟住落嚟嘅系艾粒电视新闻报道。 各位好， 一节嘅 I Love 电视新闻报道由吴佩勤主持。呢一轮喺铜锣湾出现罕见人龙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原来系一间新嘅食店开咗张，佢卖嘅嘢令到客人都行埋去。究竟呢一样系咩嚟嘅呢？我哋嘅特派记者吴佩贤就喺现场嘅，吴佩贤。是吴佩勤，我而家呢就喺铜锣湾嘅嗰间食店门外啦，门口已经系大排长龙，龙尾去到龙翔道同埋观塘绕道啦，已经系绕咗一个圈㗎啦。到底佢哋系排緊乜嘢呢？我同现场嘅一啲朋友听下先。呢位小姐，你喺度排咗几耐队呢？ 做咩呀？系咪录音呀？我唔录㗎噃。 唔系小姐，我哋唔系录音㗎，我哋系录影㗎。 吓得我啊，我以为录音啦嘛，我唔想把声出到街呀，你知唔知呀？录影㗎就话。 係呀， 咁影个样啦，是但啦，哎呀。 小姐，想问下你呢喺度排队排咗几耐呢？ 我昨晚开始呢已经喺度排緊㗎喇噃。 你咁早就嚟咗，其实呢度系排乜嘢嘅呢？ 不如你话返俾我知啦，我唔知㗎，咁人哋排我咪排囉，唔係排嗰啲日本芝士蛋糕咩？我听旺角啲人讲呢话而家好兴㗎嘛。 唔該晒呢位小姐先。喺我前面呢仲有一位小朋友嘅。係小朋友，请问你喺度排緊乜嘢呢？ 搵食。 係我知呢度系卖嘢食嘅。 搵食啊。 但係到底系卖咩嘢食呢？ 我话搵食啊。我点知卖咩嘢食啫？头先有个大佬俾咗廿蚊我，叫我帮佢排住个位先，咁咪排咯。喂大姐，我都系搵食啫，你俾条生路我行啦。你搵咗咁嘅嘢对住我之后，点样搵食啊？ 唔该晒。 你系咪波打夹仔噶？ 系，唔该晒。好啦，我哋 我想问下你系咪波打夹仔啊？ 好啦，打啦。 我头先有冇得打夹仔噶？ 你仲喺度做乜嘢？关你咩事啊？ 咁我喺你前面，我听到你哋讲嘢啊嘛。咁我就唔啱啊！ 唔好理佢，我帮你而家。你继续访问我，走啦。 好啦，而家我哋揾你咧排头位嘅呢位朋友啊，问下佢到底系排咗几耐嘅？你系叫咩名啊？ 我叫陈日田，你好。 哦，陈生，你喺呢度已经几耐啦？ 我啊，一开张我已经喺度啦。 哇， 系啊， 已经排咗好耐咯，咁样。咁呢度到底有啲乜嘢咁吸引你呢？ 福利几好嘅呢度，出粮时间咧都算系几准嘅。吓、 你系呢度嘅员工嚟嘅。 系啊系啊，小姐我喺度做噶，你睇下我个牌写住钱啊，即系我勤日钱啊。我中文系钱，英文又系钱啦。 喂，你唔好讲咁多嘢啦，几时轮到我啊？ 小姐，唔好意思啊，好快帮你。你系咪有帮衬咧？ 咁其实呢度系卖咩嘅咧？ 哦，冇嘢卖嘅，冇嘢卖嘅，其实里面冇嘢卖嘅，但系成日有人排队咯，好似日本嗰啲 app 嗰啲咧。入面冇嘢卖，你望入去，你望到冇嘢卖噶。系啊，冇嘢卖嘅。 好，唔该晒你。 排啫嘛，你排咪？ 好啊，阵间 食风咯，你擘大口。 经过调查之后，发现呢度系未有发现嘅。到底我哋几时先至可以喺呢一度睇到解剖外星人呢？留意听日。我喺呢度嘅报道系咁多，将时间交翻俾新闻部啊。唔该晒吴佩贤，呢一节 I Love 电视新闻报道完毕，再会。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， 拜拜。压力太多，停一阵，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，食下软雪糕，揿下个 remote， 两个黑猫一对，开始讲嘢。 信和光仔讲嘅，而徐令肥姐急急 Oh, yeah.